不能在其他净色根的境界上活动，那么这个叫做局碍。举例子说明呢，就是眼根只能在眼根自己所触对的色尘上面活动，所以眼根被色尘什么拘束限制住，那么眼根就不能够在什么声香味触境上面活动了。所以色尘对于眼根来讲呢，它有拘碍的能力，那么这个就叫做境界有对。被索取的境界拘碍是境界有对。那么论文这边讲呢，只讲五境色根，但是呢，有处说呢，五根跟五识还有五识相应的心心所法呢，都是境界有对，都是境界有对。譬如说呢，这个眼根被色尘的境界所拘碍，眼识跟眼识相应的心所法呢，也被色尘所拘碍，也是境界有对。眼识不能在什么？不能在身上面活动，不能在香上面活动，它也被色尘所拘碍。但是论文中只提了这个净色根，这是第四项有对法的第四项，这个第四项就是境界有对。五，一切皆为依清净色识所缘故，这个是所缘有对了。我们前面讲这个境界有对呢，是依什么触对的境界说的，这个根跟识都能触对境界，我们前面讲过根跟识都能够在什么在境界上面活动，来触对这个境界，在境界上面活动。可是呢，所缘有对是依缘力的作用来说明有对，只有心识跟心识相应的心所法呢，可以有缘力的作用，根没有原力的作用，它可以在上面活动，但根没有原力的作用，所以心识跟其相应的心所法呢，是所缘有对，是所缘有对。那么清净色识呢，就是眼耳鼻舌身识，那么当它去原虑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这个心识它会变现一个相分，而加以了别的作用。所以所缘力的境界呢，能够拘束这个心识，只能在自己所变现的所缘境上面了别，不能去缘虑其他心识的所缘境，称为所缘有对。譬如说眼识，眼识只能缘虑色尘，不能缘虑身尘等境，所以是所缘有对。那么根不能够产生什么相分，只有识才能产生相分，所以只有识是所缘有对，根不是。那么这个意识呢，能缘法尘，意识也能缘色身香味触尘，可是呢，查字典讲呢，他说意识呢也是境界有对跟所缘有对，有的地方这么讲，但是这里论文只说清净色之所取及清净色是所缘是有对法。所以这以上这五种相呢，是有对法的相貌。亦有五相建立无对诸法差别，与上相为因之其相。这个无对法的相貌呢，和这个有对法呢，刚好是相违的，相违反的。这个无对法呢，它没有处所，它没有什么呢？没有容受与往来的障碍，不会被手足等处而破坏。它不是清净色的索取，也不是清净色识的所缘，这是五对法的相貌。那么下面说明呢，广无间对，我们解释了有间法、无间法、有对法、无对法，现在说明无间无对法，什么是无间无对法？说明如果有人喜欢神通的，这里就是讲神通的境界。即有五相建立无间无对诸法差别，何等为五？有五种相的差别呢，建立了无间无对法。有哪五种相呢？一，因缘故，为具威德三摩地，具诸色圣解，